量的拖延涨价时间，请大家抓紧囤货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没错，时间不等人，89元一盒价格即将永远成为历史，更没有囤货套组八盒就送升级版的购物车。买个菜去超市，水晶耐磨滚轮，承重200斤的钢筋结构，拖拉方便，排队等候自带小折叠凳，歇脚非常的实用。所以目前线上下订单的朋友都是大批量的在囤羊奶，反正是长期喝的，买得多省得多，还能确保新鲜日期，随喝随取，寄存政策更安心。4007106108 400710610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拭目以待，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诸葛亮说得很深情啊，眼圈都红了。怎么马超病死了？我没想到，就像断了我一条膀臂一样，吾甚惜之啊，非常可惜。我看将军年事已高，不如暂时留在成都，如果跟我去北定中原，倘有差池，岂不动摇将军一世英名？依我看呐，还是留下来吧，以免减却我蜀中之锐气。赵云听的那会儿把虎目一瞪，丞相说的哪里话来？丞相，别人不知道，你应该知道。赵云呐、我自从跟随先帝创业以来，是临阵不退，遇敌则先，大丈夫得死于疆场者幸也，吾何恨焉。呵，这位老将军气冲斗牛啊，他说的一点也不假呀。我自从出世以来，跟随先帝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打的今儿个了，我什么时候皱过眉头？大丈夫死于疆场，为国捐躯，那是多么万幸的事儿啊，是个好事情啊。今日赵云不才，愿在丞相跟前请令，为前部先锋。这先锋官归我了。哎呀，丞相怎么劝也劝不了了，怎么留也留不住了。可是诸葛丞相怎么也不忍心就把这只大令交给赵云。子龙，你还是再想一想吧，还是留下来的好。哎呀，赵云听的这个咳咳咳直擦掌，是擦掌有声啊。丞相，今日如不把将令交与赵云，不派我做您的马前先锋，俺赵云就一头撞死于阶下。把大伙吓一哆嗦，怎么？哎呦，老将军真急了，这怎么办呢？这个怎么要不把这令给他，他要碰死。丞相诸葛亮吃了一惊，心说赵云这个人说话是板上钉钉啊，他说一句是一句，走路是一步一个脚坑， 不带错一点的。他要说创死，他真创，那不麻烦了吗？那个，他这个，哎呀，丞相举着这支令往左右看了看，心说，这谁出来帮着我劝劝呢？就在这时啊，过来了一位，向丞相拱手施礼啊，丞相，我看您就把这支将令给老将军吧，我不才，愿随老将军前往。做丞相马前先锋官。哦，诸葛亮一看是邓芝，哎呦，丞相可放心了。怎么，邓芝这个人呢、啊、足智多谋啊，有他在子龙身边，他会很好的照看老将军。丞相以目示意，哪意思？邓芝，你可要把老将军照顾好，别让他一味的到阵前去厮杀。邓芝点头，我明白。当时丞相把令箭交给了赵云。呵，选定这个日期可真是个黄道吉日啊，号炮齐鸣，金鼓大作，丞相亲自统雄兵300,000北伐中原呢。后主刘禅出城十里为丞相饯行啊，君臣互道珍重。然后一声炮响，人马浩浩荡荡离开了成都。这时候早有探马报与了魏主曹睿，把这小皇上吓得呀脸儿都白了。怎么着，诸葛亮率领雄兵300,000打我来了？哎呀，赶快据文武来议事。都口吃了，都磕巴了，赶忙把众文武全都找来。曹睿把这事儿当着众文武这么一说，嘿，不管是文班之中还是武将之内，有好些人呢暗自里机灵灵打了个冷战。诸葛亮亲自带兵来的，赵云赵子龙为先锋官，这可怎么办呢？啊，眼看兵进汉中，兵到汉中得过来长安，长驱直入，大魏啊就完了。哎呦，互相看了看，说目下的钟点啊有3分钟，这金殿上没有一个吭声的，也不知道是在想办法呢，还是让曹睿方才那句话给吓傻了。就在这时，武将之中怒恼了一位，他抢步出班，出班见驾，陛下不必担忧，不就诸葛亮领兵来伐中原来了吗？哼，别看他虎视眈眈不可一世，我根本没把他放在心头，请陛下传旨，我要统帅一支人马亲自到汉中去阻敌诸葛孔明，同时我还要把诸葛亮生擒活拿来见陛下。呵，真有横人呐。众文武一瞧说话的这位啊，年纪不大，生的可是蛮威武啊，前胸宽，背膀厚，肚子腰憨，这张脸面似冬瓜皮，青须须，绿不及的花儿绞着眉毛，那眉毛一个旋一个圈，是斜插入鬓，一双金睛叠豹的眼睛，那俩眼珠子一瞪还是真瘆人呢、啊、鼻子口阔，大耳朝怀，是海下无须。大家一瞧，哦，这位怨不得这么横，此位现在是当朝的驸马大将军夏侯渊的少爷夏侯茂。 夏侯茂这次请旨出征啊，不单单是为了拒敌西蜀，他还要给他的父亲报仇。他父亲就是夏侯渊呢、啊、不让黄忠给劈了吗？这仇是至今未报。说这次我到那儿去，去汉中一战，不仅大破西蜀人马，我还要生擒这诸葛孔明，把他押回京师， 请陛下您来处置。 哼，这夏侯茂往那一站，那嘴这么一撇，是傲气十足啊。 也别说，他还真有点本事。感情夏侯渊呢非常喜欢他，曾经教过他一些刀马，后来呢把他还给过继给夏侯惇了。大将夏侯惇呢又教了他一些本事，所以啊这夏侯茂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高出别人一头。夏侯渊死在定军山之后，曹操啊觉得这个小孩挺可怜，哎，就把他给收养了。以后呢又把自己的女儿清河公主许嫁给夏侯茂了。哎呦，要不夏侯茂这么大的气派，就当今这小皇帝曹睿，那得管他叫一声姑父啊。曹睿现在一听说西蜀发兵了，而且是诸葛亮亲自统帅人马来的，他是非常的紧张啊。现在夏侯茂这一请旨，这可真看出远近来了。曹睿点头就要传旨了，传旨拜夏侯茂为大都督。旁边过来了一位老臣呢、陛下且慢。谁呀？司徒王朗。他用手一捋银髯，哎呀，陛下，虽然是夏侯驸马请旨出征啊，但是我觉得驸马还是不去为好。为什么？驸马纵然有些武艺，但是他很少临战呢、就是说他没有实战经验呢。这次西蜀来发我中原，是谁领兵啊？是诸葛亮啊。哎呦，王朗啊，嘴都有点不好使唤了。那诸葛亮上晓天文，下知地理，韬略过人，此人有神鬼莫测之机呀、我家驸马焉能是其对手呢？王朗心说，就你夏侯茂啊，你八个捆在一块儿，哼，你也算计不过那半拉诸葛亮，你领多少兵去迎敌就得送去多少兵。不过这话呀不好意思说出口来而已。曹睿听他这会儿一皱眉，他瞅了一瞅夏侯茂，这一下子夏侯茂腾的一下就火了。你想想他哪受过这个呀，怎么着，就你这王朗当着这么多的人你敢这么说我，说我战不胜诸葛亮，我没有实战的经验本领，呵，可把夏侯茂气坏了。他自幼儿娇生惯养，曹操活着的时候都非常溺爱他，谁惹得起他呀？夏侯茂心里怎么想，你王朗你算干什么呢你啊，你就瞧你这岁数整天哼都气喘的，你做的是谁家的官呢？是我们家的官，谁给你饭吃呢？是我们家，你不替我们家出力说话怎么着，你还当众羞臊我，呸！狠狠的他就啐了一口，把王朗吓得一哆嗦。夏侯茂把手一举，啪嚓往龙书案上一拍，连曹睿啊都紧张了，心说这位驸马爷要干什么呀？这是，看来他把宝剑抻出来把王朗宰喽，真有那心思。不过呀还没那么做。王司徒，你说这话是何意？哦，我明白了，你大概这是受任于西蜀，在我朝中卧底吧。哎呦，就他这句话呀，王朗那腿肚子都抽筋了，差点坐在那儿。怎么，这多吓人呐？他说王朗是奸细，现在诸葛亮领人马来发我汉中，要直取长安，兵奔洛阳啊，这是什么时候啊？你反倒长他人这么一封灭我的锐气，今天若不是陛下在此，他一伸手就把王朗给抓住了。 王朗哪禁得住他这一抓呀？ 哎呀，陛下，方才那些话，只当老臣没说吧。 赶快把他那话全收回去了。曹睿一看，慢来慢来，夏侯驸马，息怒息怒，不必如此。哎，老司徒也是为我江山着想啊， 可别打起来呀、啊！快快！ 当时曹睿赶快传令，就拜这夏侯茂为大都督了，总领关中人马。就是关中一带的人马，甭管你是哪儿的、啊、都得听夏侯茂的调遣。同时下了一道旨，指令西凉大将韩德领着他的四个儿子，那真是韩家有名的是一龙似虎啊，干嘛呀？作为夏侯茂的马前正印先锋官，让他领千兵十万配合夏侯茂拒敌西蜀人马。这旨意传下来了，在朝里边，也就是说在今天金殿上站着的这些文武，再没有一个敢言语的。谁那么不知趣啊？哼，人家司徒王朗好心好意的说那么两句话，好家伙，就这位驸马爷差点把人给劈了，我们还言语那干嘛呀？你不是谁也不服吗？让你去尝尝吧，你呀年纪还轻呢，别觉得自己有两下子本事不行，这叫小马乍行嫌路窄，雏鹰展翅恨天低。你到汉中会会诸葛亮你就知道了，甭说你，当初您那位岳父老泰山那曹操曹孟德怎么样啊？让诸葛亮啊给杀的是望风逃窜。我们说这干嘛呀？撑的都别言语了。夏侯茂和大摇大摆的手捧着圣旨，他就下了殿。下殿之后是立刻点兵，点齐20万人马。一路上，哎呦，到哪儿都是鞭炮齐鸣啊，远接高迎啊，当朝驸马挂了帅了，谁敢惹他呀？呵，这夏侯茂简直是忘乎所以了。这时候有探报报进了西蜀大营，诸葛亮丞相这么一听，怎么着？夏侯茂拜为大都督，总领关中人马前来拒敌我。好啊，他来得好。诸葛丞相立刻升帐议事，说夏侯茂领20万人马，西凉大将韩德为先锋。说虽然夏侯茂领的是20万，但是这儿还有10万枪兵呢。我这次从西蜀带来30万雄兵，人家也不下30万。再加上关中各路的这个关口，他那人马不下50-60万呢，可也不能轻敌呀。应该怎么个打法呢？诸葛丞相向众将这一商量一问计，魏延就过来了。丞相，我倒有一个主意，丞相您看怎么样？文长，那你就说说吧。我看这次曹睿啊是没有办法了，所以他才拜这夏侯茂为都督。夏侯茂啊，我知道这人，他是夏侯渊的儿子，后来过去给夏侯惇了。此人年纪不大，他是一个高粱子弟，是懦弱无谋。高粱子弟啊，就是自小儿娇生惯养，吃喝玩乐，游手好闲，公子哥，他什么也不是。这人呢在家门口他横着的呢，出来他就晕了，他能打得了咱们吗？我说连理他都甭理他。怎么办呢？请丞相您给我5000人马，我带领人马兵出薄中，然后啊我就寻这个秦岭以东兵出子午谷，不下10天我可以兵到长安。我突然间一到长安，夏侯茂就懵了，他必然是弃城而走。这时候丞相您就可以大驱人马自耶谷而进，咸阳以西可以一举而定，就这些地盘都得归咱们，不知丞相意下如何？诸葛亮听了魏延这番话点了点头， 手捻胡须想了想， 文昌此计不错呀，那您就给我一支令吧，且慢，此非万全之计呀。文昌，你可不要欺负中原没有能人呐。如果说你要是领着一哨人马由包中直寻这秦岭出子午谷去，假设要中了人家的伏兵之计呢，那可就有去无还了。我看还是这么进兵吧。 哎呀，丞相，如果您要是从大陆进兵，您想一想，这夏侯茂虽然年纪轻，可是他权力很大呀，他是总领关中诸路人马，他要是把关中所有人马全都带出来，咔嚓这么一下迎头把咱们给挡住，这要打起来的话是旷日持久，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取得中原呢？ 文昌不必多虑，我看我要是从陇右直取，走这个平坦的大道，依法进兵，何忧不胜啊？说的这会儿，丞相一摆手，那意思你赶快归班，没采纳魏延这一计。魏延呢，只得回班站立呗，那就听丞相的吩咐吧。诸葛丞相传令，让赵云呢率领30,000人马，在凤鸣山前迎敌夏侯茂。赵云和邓芝领着30,000人马兵马刚到了凤鸣山，早有探报报到了夏侯茂的大营去了。夏侯茂这么一听，什么人在凤鸣山前要和我对垒啊？赵云、赵子龙，他乐了。众将这么一看，呵，都督你因何发笑？这赵云您不知道吗？此人乃西蜀五虎大将之一啊，想当年在那长坂坡算了吧。夏侯茂一摆手，我准知道你们得说这个，不是就这赵云赵子龙有名的常胜将军，可现在他已经老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我这次活该露脸呐、我要先取得赵云的首级，然后再生擒诸葛孔明。话还没说完呢，有人来报说韩德父子求见驸马。帐内搭话，韩德领着他这四个儿子来了，按现在的话说来报道来了，进得大帐来上前施礼。都督在上，韩德这厢有礼。夏侯茂看了看韩德父子，点了点头，怎么回事，他挺满意。看韩德呀，50多岁的年纪，满精神呢、我听说过老将韩德胯下马掌中金背砍山刀，有万夫不挡之勇啊。夏侯茂又看了看他身后边那四个孩子，好家伙，跟四颗大柱子似的往那儿一站，够精神的。韩德老将军，如今赵云赵子龙做了诸葛亮的马前先锋，在凤鸣山前摆开了战场，你可有胆量会一会这位西蜀的上将军？韩德听得这会儿一撇嘴呀、插手施礼，启禀都督，我正要取赵云的首级，如果杀了赵子龙，我在陛下跟前保举你，我让你是指日高升。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评书演员田连元，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听听别人的流光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咿呀， 关云长 知是恶，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 啊、 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如今赵云赵子龙做了诸葛亮的马前先锋，在凤鸣山前摆开了战场，你可有胆量会一会这位西蜀的上将军？韩德听着这会儿一撇嘴呀、啊，插手十里骑兵都督，我正要取赵云的首级，如果杀了赵子龙，我在陛下跟前保举你，我让你是指日高升。遵令。韩德在大帐领了令了，回到自己的营寨收拾了一下，收拾完毕之后说，明天就要和赵云开战了，你们可要多加小心呢、啊、别看我在都督夏侯茂面前那么说，这赵云可非是一位等闲人物啊！大话咱们是吹出去了，明天呢阵前一战，我要亲自会会他。哎，旁边他大儿子过来了，他这四儿子够凶的，大儿子叫韩英，二儿子叫韩瑶，老三叫韩琼，老四叫韩琦，哥四个各自有一身惊人的本领，老大手使方天戟，呵，那可也是两军阵前取上将人头的主。那位二爷呢，手使开山棒，老三跟他父亲一样用的是金背砍山刀，老四使的是五谷托天叉呀，哥四个都身怀绝技。老大过来，弟弟怎么着，明天您去会赵云？哎呀，杀鸡焉用宰牛刀，不是有我在这儿呢吗？家有长子，国有大臣，您应该把这令交给我，明日阵前一会，不出三合，我就让赵子龙死于我的方天画戟之下。别人不知道，我您还不知道，在西凉这一带人送我一美称啊，叫什么呀，神戟无敌赛温侯啊，就我这方天画戟比当年的吕布吕温侯都高出几分。有人这么说吗？没听谁说，是他自己说的。他父亲韩德这么一听，行啊，嗨，什么叫帮手啊，这就叫帮手。好嘞，你就做好安排，千万小心就是了。话刚说完，探马来报，赵云诺战来了。好啊，我正在这儿等候着他呢。韩英当时啊，率领三千人马，他那三个兄弟韩瑶、韩琼、韩琦给他掠阵，和哥四一块儿出来了。这韩英披挂整齐，催马到了阵前，啪用手一拧方天戟，他往对面一看，呀，韩琦暗吃了一惊啊，怎么回事？我在没到这儿之前，我就听说了，说赵云呢都七八十岁了，我琢磨着这员将在马上还不得拄个拐棍啊，嗨，在马上拄拐棍倒不一定，反正也得是佝偻着腰，老的不得了了，怎么这么精神呢、啊、这那胡子不是假的呀，不是粘上的，不能是原来这样的，哎呦，跟小伙子一样一样的， 银盔银甲素罗袍，胯下粉定伯龙驹，手里边提着亮银枪，肋下佩戴着青弓宝剑。哎，那还是啊曹操曹孟德那剑呢、啊、到现在还在赵云肋下悬挂着呢，那是永久纪念。不单纪念，也算是战利品呢、啊、就用这宝剑没少杀曹将。今儿个赵云赵子龙别看上了几岁年纪，哎呦呵，老将军身上还多了不少的零碎呢，背后斜插宝雕弓，在肋下呀还悬着箭袋呢。啊，这就是赵云呐、啊、不是我认错人了。韩英一想，我问问吧。哎，对面老将同个名姓，哼，你家韩将军几下不死无名辈，就你没名没姓的，我还不拿这方天戟挑你呢。哎呦，赵云这么一听，这员小将的口气不小啊。娃娃， 娃娃呀， 可不是娃娃吗？你才多点年纪呀、啊、你是什么人？我乃韩英是也。 哦， 听说过西凉大将韩德的长子，你问我呀？我乃赵云赵子龙。怎么没嚷嚷？ 用不着嚷嚷，他一小孩子，我跟他喊什么呀？我要把他吓着呢。 哎呦，韩英一听，真是赵子龙啊。 嗯， 活该我韩家父子露脸。唰，他一催马，您方天戟就刺。 哎呦，他在赵云面前就撒开了花了，把他所有的本领全使出来，准备跟子龙大战百回合。 哪能打得了一百回合呀？这位韩英韩大少啊，在赵云的马前只走了三个回合，子龙还真不忍得把他挑死。但是这是两军作战呢、啊，没办法呀。谁让你自来送死呢？赵云两臂一攒力，一枪把这韩英给挑于马下。 扎死了 啊！哎呦，对面掠阵的那三家兄弟这么一看，哎呀，大哥死于赵云之手，还不给兄长报仇，等什么呀？他们呼的一下催马就过来了。这可真是上阵亲兄弟，打虎父子兵，哥仨打人一个。呵，这韩瑶啊，韩雄啊，韩琦啊，像个钉子字儿似的，就把赵云给围起来了。哥仨呀，卯足了全身的力气，各自使出浑身的解数，把所有学的那本领全用出来了。打了没有十几个回合，这哥几个偷眼一看，人家赵云呐、啊，是气不涌出，面不更色呀，枪法一点没乱。迎敌这三员将啊，嗨，好像不是在打仗，真是老鼠戏顽童在这儿游戏呢。哎呀呀，看赵云他的枪马根本是不减当年呐。当年什么样这哥仨反正没看见过，不过今儿这一接手，哥几个也就都领教了。就在这时候，二将军韩瑶啊，他这马趴和赵云的坐骑一打对头，子龙是分心就刺，一个蛟龙出水，这枪就奔胸锅刺来了。韩瑶使足了两臂的力气，咔嚓一下，他用他那开山棒，一个鸳鸯交叉式，一下子就把赵云那枪给咬住了。哎，韩瑶心说这回行了，怎么赵云呐、啊、老将军，你再有本事，你别忘了你年纪大了，你气脉不行了，论力气呀、啊、大概你不是我的对手，我这回把你的枪给你别出了手，我就能把你生擒下马了。哎， 想到这会儿，他把牙一咬，两臂攒足了劲，别子龙这枪。赵云这么一瞧，呵，啊，这小家伙还真有点力气，行，行可是行啊，真要是比劲头啊，小伙子，你差远了。只见子龙在马上微微这么一欠身，两脚一踹蹬，把那前把往前这么一摁，后把一提，噌，这枪就刺进来。可怜这韩瑶啊，就瞪眼瞅着那枪往那胸窝里边溜达。哎哎哎，这不行，不行啊，扎透了，啪姐马上就给甩下去了。最可气是那哥俩，那韩琼韩琪，你们倒过去呀、啊。其实这俩呀也有点傻了，他们算计着二哥的力气足能够降得住赵云，没想到就这样窝了窝囊死于赵云的枪下。哎呀，那位三将军韩琼啊，一抬手夸被大刀就挂起来，伸手就把弓摘下来，摘弓就搭箭，照着子龙连射了三箭。子龙不慌不忙的把手里枪往上这么一抬，来了一个拨云见日，啪啪啪啪，把这几支箭都给打飞了。子龙微微一笑，哦，要比比剑法呀，好啊，那我也让你知道知道你家四将军的剑法如何。想到这会儿，一抬手就把弓摘下来，人家还不挂枪，枪还在手里头这么擎着，还要开这弓放这箭，啪，这一箭射过去了。这韩琼瞪眼瞅着，瞅什么呀，我这三箭都射哪儿去了，一连三箭没怎么样，全让人给打飞了。哎呦，他还要想还我一箭，这赵子龙是确实厉，那害字还没说出来呢，噗，一下箭中咽喉。哎呀，可怜呐、啊！韩家几员将纷纷倒于阵前，现在就剩这韩琪了。这韩琪呀、啊，发了疯了，他跟赵云拼命了，要给他这仨哥哥报仇。在赵云的马前走上了三个回合，突然间子龙一抬手，砰，把手里的枪扔了。这下把这韩琪吓一跳，心说这没兵器怎么打仗啊？哎，这赵云怎么回事啊？难道说他扔了枪要使宝剑，还是要想空手夺杀？哎呀呀，你这本事也太大了啊，你这人也特意的狂妄了，看插花了。他一拧这五谷托天叉就奔赵云刺来了。子龙在马上轻轻这么一扭身，刷啦一下把那叉的叉头给让过去了，两臂一伸，啪，正打在这个韩琪的手上。哎呀，韩琪呀、啊、就觉得这左胳膊这么一发麻，右手一颤，嘡啷一下差点把这叉给撒了手。就在这同时，子龙一探身，砰的一下子就由打马上把这韩琪就给抓起来了。赵子龙将军呢、啊、最近突然间长了一手本事，这手本事可以说是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你看上次抓那孟获的夫人不是就这么抓的吗？愣姐马上把这人给提了下来，往肋下这么一夹，吭哧的一下子，幸亏韩琪是个大小伙子，要不然呢这下就给夹的两头冒了，往地上这么一摔，捆绑手过来就把韩琪给绑上。这时候马童跑过去把子龙的亮银枪拾起来了，将军提枪在手，瞅了一眼掠阵的邓芝，邓芝就明白了，邓芝是服了，从心里往外服啊，可以说从汉中一直服的洛阳转了个弯又回来了，服了个来回。这位老将军呐、啊，哎呀，仍不减当年之英风，他们令旗子一举就掩杀过来，一下把卫兵杀得大败。 这戏子可把这老将韩德给吓坏了，说自己四个儿子被赵云挑死了三个，啊，还给活逮去了一个。哎呀，一听探报这么一说，他咣当的一下倒那儿，当时没气儿了，把中军吓得赶快把他搀起来，溜我连喊带叫，哎呦，忙活了半天韩德才缓醒过来。他立刻来见夏侯茂，跪在这位驸马的面前放声大哭啊，哎呦，哭得那惨弄，可以说是死去活来，说我那么容易呢把这几个孩子都培养成人了，教给他们一身惊人的武艺，哎呀，没想到这惊人武艺不好使唤呢，今日与赵云一战惨败到如此程度，这叫我有何面目再活在世上。和他哭完了之后拔剑就要自刎，夏侯茂一看，你别这样啊，怎么你跟你那你来见我来干嘛来了，你跟我说一说这委屈不是就得了吗，本驸马给你报仇就是了，你怎么能这样自刎而亡呢，与其这么自刎，你还不如到阵前去会会赵云，跟他拼一死战，你要把赵云杀了，你不但立了大功，还给你的儿子报了仇了，不比这么窝窝囊囊死了强吗？哎，韩德一听这也对呀，那我现在就去出征。嗨，夏侯茂一皱眉，心说你都多余来见我，现在出征你刚明白过滋味来，这样吧，来本都与你亲自掠阵，我给你去守阵脚去。呵，这是给了韩德一好大的面子呀。韩德当时就不哭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收拾完毕，提刀上马，夏侯茂亲自统帅精兵一万，一声炮响杀出了大营，在凤鸣山前啪一下把战场摆开了。这夏侯茂也早想见见这位常胜将军赵子龙，他打记事儿的时候他就听说西蜀这个赵云是相当厉害，今儿个好，就这一碰面把他四员将就全都给收拾了，这真是名不虚传呢。 啊我倒要见识见识这位是相长三头尖生鹿背呀，还是怎么回事呢。想到这会儿，夏侯茂在马上是挺身在那儿看呐、哎呦，他看见了，哦，就是这一员老将吗？夏侯茂看见了，旁边的他那先锋官韩德呀，眼都红了，仇人见面了，好你赵云呐、啊！哎，夏侯都督，我要亲自讨敌，与我子报仇。嗯，来，我与你擂鼓助阵。随着一声鼓响，哇的一下，韩德催马就过去了。见赵云不答话呀，他被牙这么一咬，抡刀就劈。就这一刀下去，他恨不得呀，能把这位赵子龙将军劈成多少半儿，但是就是劈不着啊。他瞪着两个眼睛，刀法也乱了。这韩德呀，心有点散了。哎，说通常话叫神不守舍了，就是说他一边打着一边走私，他往寺外直学嘛，学嘛什么呀，哎，我这几个儿子还能够复生吗？这不是胡思乱想吗？都让人给挑死了，哪能复生？他紧着这么一乱学吗？人家赵云赵子龙是保元首一呀、啊、一心一意在这两军阵前作战，人家没这功夫想这想那的，要说想法就一个，当好这先锋官，一下子杀过长安，兵取洛阳，就把你北魏给取了。想到这会儿，子龙把后把往起这么一抬，一个蛟龙入海，噗，嘿，一枪就把韩德给掀下马去了，替子报仇啊，连他也完了。哎呦，那都督夏侯茂在马上一晃悠，险险栽下来，他这脑袋嗡的这么一下，我说这赵子龙这么厉害吗？待我亲自来会会他。夏侯茂催马就过来， 他想在赵云的面前走上这么几十个回合，让你知道知道夏侯将军的后代非是等闲之辈呀。这是夏侯茂自己想的，他用足了全身的力气，这大刀由头上就劈下来了。子龙啊，不慌不忙地把银枪往上这么一举，封他这刀嘡啷这么一下就往外这么一拨呀，赵云将军也就使了个七成力吧。呵，这一下子夏侯茂差点把那大刀脱了手，只觉得呀虎口麻酥酥，两背一阵酸痛。好厉害的赵云呐、啊、他往回这么一圈马。就在夏侯茂圈马这功夫，邓芝要把令旗举起来了，干嘛呀？杀吧，跟着又掩杀过来了。邓芝这节骨眼找的可是真好啊，赵云在左他在右，一路追杀呀。哎呦，把这个夏侯都督给杀得这惨呐、啊、败下来20多里路才算把脚步收住，安下了营寨。再看这位夏侯都督，可不像刚来那时候那样了。呵，兵马刚一出洛阳的时候，你瞧这一道，那真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啊。现在再瞧这下，俩手一扶桌案，把两肩这么一耸，脖子一缩，眼睛一瞪，哼，傻了。哎呀，夏侯茂心里在想啊，就这么个赵云就这么厉害，我还亲自想会会诸葛亮啊，我这还没看见这位诸葛丞相的影呢，合着我就这样了。那诸葛亮再来呢，我就得扛着马往洛阳跑了，我跑回去我怎么交旨啊？我在那金殿上都说了些什么呀？我哎呦，夏侯茂真没主意了。旁边有个人看着他挺可怜，谁呀？这人是夏侯都督手下的谋士，姓程明武啊。这位可是智囊的后代呀、啊，谁的孩子？过去是曹操曹孟德手下大谋士程昱的儿子。程武的年纪呀、啊，和夏侯茂差不多，可是啊，知识才华那比夏侯茂高多了。这夏侯茂正像是魏延说的那样，是一位高粱子弟，他这一肚子全是饭。没别的，而且此人脾气特别急躁，是心胸非常狭隘，现在遇上点事儿有点见傻。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选两篇文字，配两首音乐，不管是否阳光灿烂，都要浸染自己。 No more trouble, no more pain。 冲一杯咖啡，选一个角落，就算工作再忙，也要享受片刻，轻松一点，用音乐舒缓自己，动情一点，用文字感动自己。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对身体的养护，第一呢是要舍得，第二啊是要找对方向。很多朋友吃了一堆的保健品，不但没有作用，还弄得肾脏负担都很大。现在呢，每天一杯奶的补充就可以补充我们所需要的营养物质，花费投入更是不多，一个月只划算100多块钱，不就是咱们老年人啊吃一瓶钙片的钱吗？不就是咱们年轻人剪一次头发做一次美甲的钱吗？ 是啊， 也不就是孩子上一堂补习班的钱吗？现在换成一个月的羊奶，我觉得要坚持，要有效的坚持，看到羊奶对于您身体的改变。4007106108 4007106108，今天89元一盒，订购8盒还有一辆可以折叠的手拉车免费赠送，涨价之前的最后的囤货机会就在4007106108 4007106108。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我与你知是入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这夏侯茂正像是魏延说的那样，是一位高粱子弟，他这一肚子全是饭，没别的。而且此人脾气特别急躁，是心胸非常狭窄，现在遇上点事儿，有点见傻。你说这程武能看着不管吗？都督，胜败兵家常事，我看倒不必如此烦恼。夏侯茂瞪了他一眼，我说程先生，我的小先生，他怎么叫他小先生？因为他年纪不大呀。你说的倒轻松，咱们干什么来了？总是胜败兵家常事，我看了那么多兵书，难道这句话我还不懂吗？是不是咱们能把这常事让个别人呢？让个赵云呢？哎呦，程武一听，那谈何容易呀、都督，您应该知道，那赵云赵子龙是何许人也？当年太祖武皇帝，哼，都曾经钦佩过此人呐。长坂坡呀，我家太祖武皇帝率领不下100万人马，那我父亲就在场，哼，就没把人家赵云怎么样。人家生有打重围中杀出去了，我早就知道这员名将，今日是难得一会呀。据我看来，此将是只能智取，不可力敌呀。那意思要讲究打，咱们合营之中所有的这些上将军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只能智擒。我倒有一计，都督您看是不是可行？您呢，明日还去会赵云啊？夏侯茂心里一哆嗦，心说我还会他去？你这什么主意？这儿你非得让那赵云拿枪把我挑了，你看着才高兴了是怎么着？不过这话没说出口来，不管怎么说自己是个都督，那身份在那儿呢，我到底听听人家这是个什么主意吧。啊，我会他去？我说程先生，我会不了他呀。都督您不必惊慌，这次会赵云您不要跟他打了，您就能把他给引诱出来，这就算是取胜了。我呢派薛泽、董喜二将 布下人马于深山之中，咱们这么办。嘿，今日啊，凤鸣山前，可并非是昔日之长坂呐。你别看那次赵云、赵子龙怀揣阿斗能够杀出重围，今天呢，我让他难以逃脱我的帝王天罗。哎呦，行啊，程先生，哎，就按着你这个计行事。夏侯茂脸上有点笑模样了。第二天一早走开战犯，他亲自领兵来讨战，探报报进了汉营了。嗯，老将军赵云一听乐了，夏侯茂又来了，昨天我就用那个枪拨了他这么一下子，我看他又呲牙又咧嘴的那个形象怪可怜的，今儿怎么又来了啊？杀败那二十几里路他都忘了，来迎敌。慢着，等之站起来了，老将军，嗯，昨日咱们把夏侯茂杀得大败，今天他怎么敢来讨战呢？就是说他这口气还没缓过来呢。按照常规来说，他是不能出战的，起码他得歇个三天五日的，就是说他得缓缓这个锐气，怎么突然间他就敢来要战呢？老将军，我看是其中有诈，准是有人给夏侯茂出了什么主意了。夏侯茂这个人呢，狂妄无知，不过他身边肯定有些能人和谋士，老将军不可不防。呵呵，赵云笑了，邓直将军，你太多虑了，我是小儿夏侯茂如草芥，何足挂齿呢？他能有什么计策？绊马索，陷马坑，我怎么会上他这样的当呢？如果没有这个，光凭动手打呀，小小的夏侯茂他怎么能够战胜我西蜀？来出兵。邓芝一想，那只好自己还得跟着去掠战呢。老将军杀上了疆场，一见面啊，夏侯茂是拨马就跑，你倒打个一招半式的。嘿，他自己说他那兵书都没少看，也不是全看哪儿去了，你不想想，这不明明在告诉人家吗？我可要使诱敌之计了。他拨马这一跑，子龙随后就追呀。邓芝有点不放心，赶快率领着人马从后边就跟上来了，怕老将军赵云有个一差二错的。那邓芝怎么能担待得起呀？我怎么去回复丞相啊？我请令跟着老将军到这儿来，丞相是很放心的呀。老将军的这个精神气质，那邓芝是非常钦佩。不过呢，邓芝也替赵云担心，怕这位老将军呢稍有疏忽大意，那可就不得了了。等他带领着人马追上来，拐过一个山头一看呢，坏了，怎么了？已经看不见赵云的踪影了。这时候邓芝心里头可就有点着急呀，老将军到哪儿去了？会不会误入了敌军之重围呀？那可就不好办了，赶快给我追。又追一段路过不去了，怎么回事？赶枪两边山峰上都是人家曹魏的人马，哎呦，滚不雷石，乱箭齐发，就把这位邓芝给挡在这儿了。这时候邓芝是心急如焚呐，他恨不得带领着人马接应上赵云将军。老将军呐，您哪儿去了？感情这时候啊，老将军赵云呢已经混入了人家的重围。哎呦，程武这计可真挺厉害，就像个口袋阵似的，把老将军赵云给引诱进来了，哎，轻轻的把那口袋嘴这么一扎，赵云将军呢也发现坏了，果然我中了敌军之计啊，这夏侯茂还真的跟我使了这么一个计策。老赵云微微一笑，他笑什么？这算得了什么？我只有杀条血路回归大营，你怎么能困得住老夫呢？ 子龙啊，跃马摇枪啊，就想冲杀出去。老将军还想像当年在长坂坡那样啊，前应后战，左右冲突。哎，那么些人马大将都没放在赵云将军的眼里，何况今天这些兵卒呢？哎呦，老将军赵云呐，忘了，今非昔比了。人家程武啊，听他父亲程昱念叨过这档子事儿。当初在长坂坡，赵云是如何如何之勇猛，是怎么怎么救的阿斗，怎么杀出的重围。程武啊，今儿个他用的这一计呀、啊，既采取了当年那重重包围的办法，但是呢，可不像当年了，因为当年曹操身边有个徐庶，今儿个没这徐庶、徐元直了。再说当年曹操那些兵马跟赵云打的时候，是你一队我一哨啊，也就是说这儿一轱辘那儿一块儿的。今儿个程武安排的这个计呀、啊，可并非像当年那样。他怎么安排的呢？他让这人马呀全扎堆子，像一个影壁墙似的，赵云将军要往哪边去，哎，就在哪边把赵云给挡住，而且是弓箭当先，滚木雷石在后。这弓箭本来就够讨厌的了，那像飞蝗一样，箭要密集的时候就像下冰雹一般，那这怎么用兵器拨打呀？更讨厌的是这滚木，这滚木它不仅伤人，而且还伤马。这些兵卒再往一块这么一扎堆子，就像一堵厚厚的人墙似的，连气儿都不透，你怎么能杀出去？子龙啊，啪啪啪抖开了亮银枪，挑倒了一层又上了一层，挑倒了一批又上了一批，把老将军赵云累坏了。从东边杀的西边，由南边杀的北边，由打清晨杀的正午，解正午杀到了太阳平息，老将军实在太累了，找了一小山包啊。赵云下了马了，叭把枪往那儿这么一戳呀，把马拴在那枪杆上，自己呀、啊、找块青石这儿坐会儿，喘一喘吧。嗯，赵云将军往四外看了看，嚯，简直都看不出个个数来了。举目皆是曹魏的军校啊！啊，老将军点点头啊，心说行啊，夏侯茂，合着今儿你带来的这些人马全都派到我这儿来了啊？哦，想把我给困死在这儿，你这真是妄想啊！待老夫休息片刻，歇过乏来之后，接茬往外杀。子龙又一想啊，哎，这么着吧，既然歇着，我就多歇一会儿，好等到天黑。哎，眼看太阳平息了，日头落下去之后，冒着黑啊，我就杀出重围去了。对，哎呀，不行，怎么不行了？饿了。对呀，人没吃的，马也没有喂的呀。子龙将军一想，这可不好办。怎么呢？你这边人是铁，饭是钢，现在如果饱饱的开他一顿战饭，吃饱了喝足了之后啊，把马也喂印好了，然后再杀，那精神头可就不一样了。哎，哪儿找饭吃去啊？连口水都喝不着啊，先歇歇吧。子龙本想啊，把盔摘了，甲卸了，好好在这儿歇会儿。人家曹魏军呢、啊，不给他留这功夫。只听四下里是一阵喊杀，金鼓大作，就朝这小山头拥过来了。怎么回事啊？原来那夏侯茂啊，站在了一个高不知处，正在那会儿学嘛呢。哎，我说这赵云哪儿去了？有人来报说我看见了， 赵子龙在那小山包上那儿歇着呢。嘿嘿，这下把夏侯茂气坏了，哪儿找你们这些废物去，哪儿能让他歇着呀？哦，你们合着就会等着挨打呀。赵云奔东边杀，你们就在东边等着他，往西边杀，你们就西边迎着他，人家歇着你们也愣着，等人家歇过乏来之后好拿枪挑咱们呢。嘿嘿，哪儿找你们这群笨人去，你们给我往上冲，生擒赵子龙。哎，慢来慢来，旁边程武过来了。我说都督，您可不能下这样的令啊。怎么了？我听我父亲说，当初太祖武皇帝就是因为说了这么句话，我要活子龙不要死赵云呢，所以让人家赵云赵子龙杀出了重围。今儿您可不能再说这话了，得说活的死的全要。嗯，夏侯茂一听，程先生言之有理，我要活子龙死赵云全行，最好越快越好，把他给我擒来，把尸首给我拖来，休得耽搁。遵令。这小校答应一声，把这令就传下去了。哎呦，魏家的军校由四面八方就奔这小山头拥来了，喊杀声震天呐。子龙呢，没法再歇着了。老将军一看，哎呦，又来了。老将军是盔也没摘，甲也没卸，幸亏没摘盔卸甲，要是摘了恐怕现在现穿还来不及了呢。提枪上马，由那山包上就杀下来，又是一番鏖战。哎呀，只战到二更天左右，赵云赵子龙觉得有点乏了，特别是老将军还没吃饭，这战马也不行了，你就是人还有这精神头，这马腿都有点打颤了。嘿嘿，子龙骑的马声在响啊，这可真是个怪事儿啊，当初曹操的百万雄兵没有能把我困住，今日小儿夏侯茂就这几万人马就能把我困在此地吗？想到这儿啊，老将军抬头看了看，看了看那蓝哇哇的天，是满天的星斗啊。随后低下头来，用左手托起海下的银髯，看了一眼。子龙乐了，他乐什么呀？真有点意思啊！哦，今天就这么一通鏖战，我就会杀不出这个山弯弯去。我怎么就不信？难道我真的老了？真像人说的那样，老不讲筋骨为能？我不相信，胡老雄心尚在呀！嘿嘿，我无论如何得把这夏侯茂找着，找他干嘛呀？我要让这个小娃娃亲自把我送出去。我压着夏侯茂，我看还有没有人敢再开弓放箭了。还有没有人敢再放这些讨厌的滚木了？对，想到这儿，老赵云把胸膛这么一挺，啪一下一摁手中枪，挺身一看，这夏侯茂在哪儿呢？哎呦，您想想，周围啊，人家程武派了七八万人马围着赵云，子龙想找夏侯茂，那上哪儿找去呀？夏侯茂也不敢让赵云看见他呀。他知道看见就麻烦了，可子龙将军正这儿找着呢，只见西北脚下呀，旌旗摆动，一看那北魏的军校，就像水不浪一样往两边这么翻滚呐，哗，嗯，子龙觉得奇怪，这怎么回事？龙眼神仔细这么一瞧，哎呦，由西北脚下杀上来一路人马。正当中有一杆大道旗，借着那火把灯光一看，大道旗上写着个斗大的官字。哦，子龙笑了，我的侄儿来了。谁呀？关兴。关兴由西北角杀进来的， 感情赵子龙将军还不知道呢，东南角还有一哨人马呢，那是张苞啊。这小哥俩斜对着面往里杀呀，哥俩的这马脖子底下都悬挂着一颗人头。这人头是谁的呀？不是程武给这夏侯茂出主意，在这儿设伏兵困赵云，派了两员将，一个是董喜，一个是薛泽，哎，关兴、张苞，把这俩人给收拾了，哥俩一人收拾了一个呀。这小哥俩急坏了，感情杀入重围这么半天还没看见老将军赵云的影子呢，那我们怎么回去见丞相交令啊？这是奉丞相之命啊。丞相下令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你们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也不管你们花费多少精力，必须得把老将军赵云平平安安的给我保回来。这哥俩能不着急吗？杀进来都红了眼了，魏家军校、魏家军校都懵了。因为什么呢？他们那两个头头没了，董喜、薛泽完了，没有人指挥他们了。现在想看夏侯茂那令旗看不着，怎么呢？离着太远，所以让关兴、张苞这一杀呀，就给杀转了相了。杀着杀着，关兴这么一看呢，哟，他一眼看见老将军赵云了，可把关兴乐坏了，我叔叔在这儿呢。哦，把关兴激动的那样，那当然的。那关兴和赵云那是什么感情？不用说是小将关兴啊，就是汉寿亭侯关云长活着的时候对赵云也是敬重三分呐、啊，情谊特别深厚啊。这时张苞也杀过来，小哥俩一边一个往赵云两边这儿一站，老将军您累了吧，您饿了吧，您渴了吧，怎么着得了，您赶快下马，我们把您背出去得了。哎呀，赵云笑着摆了摆手，两位侄儿你们来得正好啊，不然呢我还真险些被夏侯茂小儿给困在这儿。那咱们就往外杀吧，请您随我们来，关兴在前，张苞在后，保着赵云要往外杀。子龙一看，慢来，别忙，我得找一个人。老将军要找谁呀、啊？找夏侯茂，这事儿没完，我非得把这小子逮住不可，他把我气了。就在这时啊，只见对面山梁上有个人在那儿急着白脸的在那晃令旗呢，他身边也没人了，他那令旗摆动得越欢呢，那人跑得越快。这人是谁？正是夏侯茂。他还奇怪呢，我这兵怎么突然间就散了呢？哎，就在这时啊，不知是谁砰的一下一把把夏侯茂给抓住了。夏侯都督气坏了，这什么时候跟我开玩笑啊，抓我的脖领子，真是岂有此理。他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啊，原来是赵云， 由得马上把夏侯茂给提了起来了。哎呦，两员小将关兴、张苞这么一看可真是喜欢坏了。怎么呢？尤其是这个张苞啊，我家四叔赵云、赵子龙这眼神比我们强多了，在这万马军中他能认出夏侯茂来，捉住一个夏侯茂啊，那等于啊捉住北魏几十员上将，因为他是当朝的驸马。子龙四叔啊，您可真会抓呀，别看您这么大的岁数了，露了一辈子脸呐，真不愧为常胜将军。张苞乐得催马上前，是宁枪就刺。他要干嘛呀？他要把夏侯茂给扎死。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李维刚， 楼下的水瓶， 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金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 意。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咿呀， 关云长 知世物，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子龙四叔啊，您可真会抓呀！别看您这么大的岁数了，露了一辈子脸呐，真不愧为常胜将军。张苞乐的催马上前，是宁枪就刺。他要干嘛呀？他要把夏侯茂给扎死。把赵云吓坏了，哼、老将军赵云赶忙把夏侯茂给藏身后边去了。你要干什么呀？我四叔，我把他挑了，不是就得了吗？哎，子龙冲他摆了摆手，心说：你好大的胆子！不管怎么说，夏侯茂他再无能，他再拙笨，但是他是个当朝驸马，这得交与丞相发落。我们哪能在这儿把他处置喽？他这不是一般的战将啊！你把他挑下马去就算了。哦，嘿嘿，张苞点了点头。幸亏四叔提醒，要不然的话呀，我就把他……他冲着这夏侯茂一咬牙，可把夏侯茂吓傻了。这回他算彻底的服了。感情西蜀的这些老将军和这些年少的将军都这么厉害呀、啊、行了，以后啊我少吹点大话吧。张苞和关兴就算在重围之中把老将军赵云给救出来了。你瞧人家赵云虽然被困了重围，但是呢还擒了一位北魏军的主帅来交给丞相诸葛亮。诸葛丞相一看把夏侯茂捉住了，好，把他押到后帐去，不要委屈他，根本都没审问他。为什么丞相不问问这位驸马呀？问他什么呀？诸葛亮啊非常了解这位驸马，自幼儿娇生惯养，他就算是个公子哥，你问什么能问得明白呀？先把他押起来吧，就是在生活上啊不要难为他，但是要把他看住了，不能让他跑掉。随后啊，诸葛丞相还给赵云、关兴、张苞各记了一功呢。你瞧人家赵子龙虽然被困了重围了，哎，转败为胜，还立了功了。然后啊，诸葛丞相用了一条妙计，巧取了南安与安定，计取二城啊，把这两个城池啊给得过来了。哎呦，诸葛丞相捉住夏侯茂，巧取南安与安定，这消息可就传出去了，一直传到了天水郡，把天水郡的这位太守马尊呢、给吓晕了。这位太守马尊早就接到圣旨了，因为皇帝曹睿拜这位驸马夏侯茂为大都督，同时不是下了一道诏书吗？这道旨意呢告诉关中诸路人马一律听从都督夏侯茂的调遣。那这位马尊太守他也不例外啊，现在他一听怎么着，南安安定全丢了，尤其这探报啊，哎呦像流星赶月似的，一个接着一个来报，有的来报啊说是夏侯茂驸马被诸葛亮给困起来了，还有的来报说夏侯驸马被斩了，还有的说夏侯驸马让人给逮住了。马尊一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他能不懵吗？ 赶快把他手下的文武全都找来了，有公曹梁旭、主簿尹赏，还有那主计梁谦。梁谦和梁旭呀、啊、是亲哥俩。文武都到了，大家坐在这儿这么一看，哎呦，各自暗吃了一惊啊。我们太守说怎么了，怎么脸都黄了，两个眼睛直勾勾的。马尊看了看这些在座的各位，呵呵，我说列位啊，现在有这么回事，看来这个南安安定算是全丢了。不过不知道驸马到底怎么样，究竟还是让诸葛亮给困起来了呢，还是让诸葛亮给杀了。哎呀，列公啊，如果说夏侯驸马要有个一差二错，那我们可担待不起呀。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当朝驸马金枝玉叶呀，圣旨已经传到咱们这儿来了，咱们无论如何得保证驸马的安全呢。现在大家有什么妙计没有，怎么能想个办法把夏侯驸马接咱们这儿来。话还没说完，从外边进了个中军官，启禀太守，帅府门外有人求见您。嗯，马尊一听把眉头一皱，心说真没有眼力劲儿，怎么打扰什么呀，我这儿议论军情大事呢，谁来求见，告诉他不见。哎呀，太守，不见可不行啊。啊，马尊一听愣了，怎么着不见还不行？哎，您知道是谁呀？是夏侯驸马派来的人给您前来下书来了。什么什么？马尊一听夏侯驸马，腾愣一下就站起来了，快快快快请进来呀，你干什么还通报呢，直接就得请进来。这中军一瞧，你瞧我怎么着对呀、啊、到底是。好，他慌慌张张出去了，打外边请进一位来。哎呦，马尊一看来人呐，暗吃了一惊啊，怎么了？看这位好，跑的是霹雳大汗呢、啊、呵，四脖子汗流的，喘吁吁地跑到了这位马尊太守的跟前。末将参拜马太守。快快快，平身平身，请坐请坐。你是夏侯驸马派来的吗？不错。我来问你，夏侯驸马现在怎么样？哎，驸马现在很平安，不过被诸葛亮给围困在了南安城。哎呦天哪，哦，合着夏侯驸马还活着呢。哎呀呀，谢天谢地呀。这位马太守扑通一下才把悬在嗓子眼那颗心算扔在肚子里了。哎，只要夏侯茂还活着，我就不能问罪呀、啊、不过我想什么办法援救援救他得了呗。那他要让诸葛亮杀了，那不全完了吗？那个请问将军您尊姓大名啊？末将名叫裴旭。哦，驸马派你来干什么来了？哎呀，马太守，您可想而知了，驸马被围困在了南安城，十分危机呀、啊、所以呢让我来求救来了，请您发救兵。哦，当然要发，当然当然。不过马尊看了看这裴旭，心里说我发救兵那也得有个执照啊，就是说驸马让你来，哪么拿二指宽个字纸条来呢？哎，我也好行事。哎，这不能你就这么几句话我这就立刻起兵啊。哎，这位裴旭呀、啊、很聪明，看出来了。哦，太守，现有这个驸马的手谕。哦，我来看看。说着马尊站起来了。裴旭呀、啊、嚯，把这衣服解开了，感情这份公文挺重要，贴着身放着呢，也就是说贴着肉搁着，从那胸窝子那儿把这蹬出来，呲啦一下还撕了一块，全湿了。您想他一身大汗，那玩意儿能不湿吗？就交给马尊了。马尊接过来这么一看，字迹都已经模糊了，不过上边写的是火急火急，十万火急呀、啊、意思是赶快让他发兵，别啰嗦别耽搁啊。马尊捧着这湿了吧唧的公文，手都哆嗦了。那好吧，来呀，你们陪着裴旭将军到后边冲个澡，赶快安排饭， 让他在这会儿休息休息，我马上起兵。哦，不行不行，这位裴旭将军摆了摆手，我哪有功夫在您这儿耽搁呀，马太守您赶快发兵吧，我现在就得翻回去向这个驸马呀说一声，他让人家好放心呐。现在驸马在南安那是度日如年呐。哦，哎哎呀，那你也得喝杯茶呀。我跟您告辞了。说着拱手施了个礼呀，转身这位走了。马尊瞅了瞅在座的，嘿，各位，咱们这个事儿也就甭商量了啊。我把众位找来就是为了吓唬驸马，究竟是被困还是丧生了，现在呢全明白了，驸马让诸葛亮给困住，我们现在立刻就应该发兵来呀，传我将令，叫军长点兵。嚯，随着讲炮鼓齐鸣啊，叮当的炮也响了，鼓也敲，这头乱。马尊收拾停当来到教军长，往点将台上一站，刚把令旗望起，这么一举，就听有人大吼了一声：“太守，且慢！”啊！马尊愣了，怎么了？哈哈，这是什么节骨眼啊？我这儿要举令发兵，居然有人敢出来阻挡，他这不是没事儿找事儿吗？他举着令旗定睛这么一看，哎呦，原来是这位，就连这么大的天水郡的太守马尊对这位也是十分的尊重。哎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将军你呀。啊，来来来，有话当面请讲，请将军你上台来。这位用手一提战裙，腾腾腾走上点将台，往这儿一站。呵，两边站着的文武举目这么一看，都十分敬慕啊。此位年纪30上下，身高9尺，面似晚霞，是紫中透亮，宝剑眉，斜入天仓，目如朗星，鼻子口阔，大耳垂纶，头戴黄金狮子盔，朱缨倒挂，身穿大叶黄金甲，紫罗袍，上绣百兽朝林，大红中衣，足蹬五彩虎头战靴，肋下佩戴一口青龙宝剑，是墨砂鱼皮鞘，金通口，金兽面，金饰件，墨绿色的剑袍3尺多长，随风飘摆，往这一站，真是不怒自威。这位大将军真够上八面威风了。哎呀，马尊太守一见这位啊，连耳朵都乐了，那是怎么回事？哼，那是台柱子，天水郡的台柱子呀，是自己的左膀右臂，最得力的大将，此位精通兵书战策，文韬武略过人呐。那可真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天文地理无一不知，文武双全的上将军。说了半天，这位是谁呀？此为姓姜，名为，字伯约。这个人呢，不但文武双全，弑母至孝，那在当时三国时期第一流的大孝子。姜维呀，对母亲是十分孝敬，就冲这一点，他就啊，受到人们非常的尊重，孝子贤孙，人人可敬嘛。所以今儿个马太守见他，不单是今儿个，哪天马尊见他都特别客气。今天点将的时候，姜维没到，但是马尊知道他领兵啊去巡营去了。现在突然回来了，他为什么拦阻？啊，伯约，我就要起兵去救夏侯驸马了，我正想请你做马前正印先锋呢。伯约，你为什么拦阻我呀？哎呀，马将军，这兵发不得呀。啊？马尊愣了，怎么见得不能发兵呢？你可要知道，夏侯驸马被困在了南安呐， 那是当朝驸马金枝玉叶，我们能够看他被困而不救吗？马将军，我看其中有诈。哦，马尊吓了一跳，诈在何处啊？谁来搬兵求救？拿来的是什么呀？哎，你看看。说着，马尊又把那公文，哎，交给姜维了，让他看看。姜维连看都没看。马将军，请你想一想，如果说夏侯驸马被真的困在了南安，那么诸葛亮一定是派重兵包围着南安城。这样普普通通的一员将官根本杀不出重围来，这是不可能的。第二呢，来人姓什么叫什么，说叫裴旭，这员将士来历不明，不过是一员小小的下将。您知道夏侯驸马手下有这么个裴旭吗？会不会还有什么别的名字呀？他能不能自己起一个名字？再说呢，他没有正式的公文呢。哎，马尊一听，伯爵，这不是有吗？这就是公文。是啊，请问马将军，你可曾见过夏侯驸马的笔体？过去你看见过吗？我没有。如此说来，这个搬兵的裴旭是破绽百出，将军万万不能发兵啊！如果前脚我们发兵一走，随后诸葛亮就会派兵来取我们的天水郡，那样我们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就无家可归了。据我所料，现在夏侯驸马已经被困在诸葛亮的大营之中了。哎呦，一番话呀，就好像在这马尊太守头上打了个霹雷一样，咔嚓一下，把他那头脑中的一层层的乌云全都给震开了。他明白了，哎呀，伯爷呀，这真是金石良言呐！几句话使我动开茅塞，提醒了我呀，不然我就上了诸葛亮的当了。哎，姜维点了点头，诸葛亮惯于用计，他的计策是非常之巧妙，有的可以说是神鬼莫测。今天呢，我姜伯约就要给他来个将计就计。伯约，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我看这么着得了，您还呀摆出一个出兵的架势，随后您给我几千精兵，我埋伏起来。如果说诸葛亮真要是派兵来取天水，我让他来得去不得；诸葛亮要是亲自来，那就更好了，我就要生擒这位汉丞相，将他捆绑到当朝，听候天子的发落。哎呀，太好了！高兴的这马尊拉着姜维的手啊，他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伯爵，你真乃是我之良将，我之智囊，我之救星啊！行了，别说这些废话了，赶快就点兵吧。他自己点齐了精兵5000，随后呢，马尊又给了姜维5000人马，让他埋伏起来。马尊呢，派着梁旭和着银赏守住城池，他自己呀，带着这些军校浩浩荡荡，拉了个架子，这架子拉得还真圆，真像个救兵的样子，要奔南安。其实啊，他围着那山区转弯去了，他告诉手底下军校了，咱们在这儿转几个圈再说吧，别往远了走，最远别出去30里地。他的人马刚离开这天水郡，诸葛丞相的兵马就到了。那个来下公文搬救兵的裴旭是谁呀？是丞相诸葛亮派来的。那封公文呢，是丞相写的，你还别说，上边盖的那印信呢，还真是夏侯茂的，连夏侯茂都逮住了。夏侯茂的兵符他在身上带着，那随便使唤呢，盖着印就盖着印吧，要不怎么这来搬救兵的人慌了忙脚的呢？是丞相吩咐的，你把那公文呐 就贴身放着，最好弄那汗水啊把它浸一下子，让它湿了吧唧的，交给他你就赶快回来。随后丞相就派赵云带着张翼和高翔二将领3000人马来取这天水来了。赵云将军刚到这儿，探报来报说是天水的太守马尊已经领着兵离开了城了，真的到南安去救夏侯茂去啊。赵云将军乐了，他挑起大指称赞丞相，我家丞相神机妙算，神鬼莫测呀，你小小的马尊嘿，那哪能猜得到啊？来，咱们兵取天水。四将军领着人马就杀奔天水关来了，离城池还有一段路，为了防范万一，子龙将军让这高翔和张翼呀，带领2000人马扎在这儿别动，自己呢带1000人去攻城。这二将一听，老将军您在这儿得，我们去攻城。哎，子龙微微一笑，这争什么呀，让我去吧。哎，赵云把人马就带过来了，当接近这个关城的时候，子龙将军举目这么一看呢，不对味儿。老将军赵云在疆场上厮杀了大半生了，判断个什么事情啊，10有8 9还是比较准确的。老赵云看见什么了？他看这城墙上这些旌旗不对，这城上有埋伏，有人把守，防范的还很严。就在这同时，听城楼上大呼一声炮响，哗，呵，一眨眼的功夫，这城头上灯炉火把照如白昼似的一般，有人用手扶垛口往下一探身，呵呵，哎呀，我家伯约将军真是神算过人呐、果然诸葛亮派兵来取天水，来将何名？哎呦，赵云将军暗吃了一惊，城上真的有伏兵啊。哦，感情全在垛口后边藏着呢，现在人家都问话了，那就不能暗取天水了，这已经明了，全人看见了，那就通名报姓吧。我乃赵云赵子龙啊。扶着垛口那位差点姐城上掉下来，这谁呀、梁旭。这位梁旭一听，好啊，我的天，赵云来攻天水，快开弓放箭，你等人家攻城的时候你再开弓放箭，西蜀的人马还在护城河那边呢，他这好，锣鼓齐鸣，梆子也响，或万箭齐发。赵云将军一看这城没法攻了，那咱们就回兵吧。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30到1点，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点亮历史的天空。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最近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我最近新想法可多了。最近我琢磨着您说要像您这样的演员，要把您关一大铁笼子，放点吃的，卖票参观，是不是能招好些好些人呢？ 你说，你这叫什么主意啊？ 怎么了？ 这人有关到那里的吗？ 我就给关一回， 关大铁笼子里了， 跟铁笼子差不多。 那什么地方？ 电梯。

要给我们后代啊，一定要说说。这是啊，我们说的外，咱们说说内吧。啊，说这个梁毅个胖子啊，主要还不是外师啊，听明白了？ 那是内师。 哎，就是内师。我们先说一说啊，在讲到内师之前啊，我们先说一点我们生理的啊。什么叫生理的？就是我们这个体内有一套啊，这个人是一部机器，它是一部精密的啊一部机器。什么叫精密的啊？你慢慢去体会。我们身体它就有着分工，五脏它有分工，哎，每一个机器啊，作为一个人，这部机器它主要的部件是什么我们得知道。哦，啊，主要的部件是心肝脾肺肾。一部机器它得有件啊，作为人的这部机器的件就是心肝脾肺肾。另外它还有什么啊？还有五官关节，其他的线路啊，有水道，有血道，通血的道啊，就跟这机器油路电路一样，是吧？ 是的。 什么经络呀，是吧？ 对。 啊，什么神经啊？ 是的。 这是这部机器的一个啊线啊，这样理解。所以在分工，我们就拉回来了啊。这个师，我们身体谁来解决这个师？它是有分工的。你喝水呀，你吃饭呢，谁来受纳呀？谁来消化？谁来吸收啊？ 这个五脏之间各有分工， 还有合作啊，分工加合作。就完成了一部人体这部精密的啊这个机器。我们说了谁呢？脾为主要的。为什么脾是主要的呢？啊，脾主运化水湿，这话说得很清楚啊。主要的责任啊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脾啊。这第一啊，对湿它是负主要责任的。然后呢，这五脏在对待湿处理方面它也有一个分工啊。虽然它是主要的牵头的啊，作为主体，那么谁参与这个水液呢？有胃，有肺啊，有膀胱， 就是参与这个水液代谢的这个全过程 啊。全过程，那就是胃是干什么的？引入于胃，就是你喝水喝到哪里去了？ 先到胃里头了。 对，引入于胃，喝进去了，由于精气啊，这时候呢就归脾了啊。这个脾呢要上升给谁呀？ 胃。 上升给肺啊。这个通过肺的宣发和速降啊，是这个作用啊。它是有一道一道工序的啊。然后呢宣发到哪儿了？要下输到给膀胱，这样形成的水经四布，五经并行啊。这是人体水液代谢啊，就牵扯到啊脾啊，牵扯到胃，牵扯到肺，牵扯到膀胱。所以呢它是一个合作。那我们主要就是说这个脾呀 这个脾喜欢什么？脾喜欢燥。它最讨厌什么？它最讨厌湿啊。所以说呢它本身它一见湿呢，他就得必须，那是他的工作，他必须得处理，他得把多余体内的湿要干什么呢？要进行运化啊。脾的两大功能嘛，它一大功能是什么？把你吃到胃里的，喝到胃里的东西啊，他要把这个营养的东西，把营养东西过去叫什么？叫水谷精微。现在人们呢翻译四个字变成两个字了，叫营养。就是从水，从谷物吃的喝的东西是吧，化成的营养的精微。谁来负责？脾啊。脾还是通过这个肺是吧来滋润是吧，宣发和速降啊，滋润全身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这是营养的东西。他把营养其余的啊，也就是废料糟粕啊，这是也是他负责啊，运化水谷精微，运化什么水湿啊。所以我们一见有湿邪的人，一见肥胖的人，你去发现他的脾不好，哎，这就啊，谁的问题你找谁啊？他有不同的分工啊。所以说我们在讲到湿邪的时候啊，我们首先要给他定位，要给他定性啊， 谁来负责？ 哦， 皮来负责。啊，皮说我不光我自己负责，那我们再一个一个再去找，是吧？是你的肺啊宣发的失职了，是吧？还是你下输膀胱的通道受阻了，是吧？找来找去，是吧？皮说了，说是我来负责，但是呢，是吧？我不能无限制的，是吧？来完成啊，我是有一定，啊，有一定什么的，有能力是受限制的，是吧？你吃的过凉了，是吧？你吃的过油腻了，是吧？我没法工作了，我完不成，啊！这里呢，我替皮说两句真心的话，做一下呼吁，是不是？这有点拟人化的。虽然说拟人化的实际不实际，我还告诉大家非常非常实际啊。所以呢皮也喊冤，为什么喊冤呢？一说你肥胖，我们就说你这皮不好。皮说是我不好吗？是你人不好，是人你什么都不懂，是吧？你吃的凉的就过多了，你吃的油腻的过多了，是吧？你不知道我喜欢什么吗？是吧？我喜欢燥，你吃的滋腻的厚味的东西，你吃菜凉的时候，你吃凉了，影响我的脾阳，影响我的动力，降低了我工作的效率。你吃的油腻的太多了，滋腻的太多了，是吧？你增加了我的增加了我的工作量，你一方面降低我的工作能力，一方面你又增加我的工作量，你说让我怎么去能完成？这是我替皮来说句公平的话，所以说我们谈到了湿，是吧？首先第一说这个胖，因为它存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最令人瞩目的问题，是吧？我们不应该避开这个主要的矛盾，我们首先要抓住这个主要的，让大家明白。实际上呢，我们在讲湿的时候，是吧？并没有把肥胖纳入在里边，是吧？更多的是由湿产生的症状和疾病这块说的比较多， 对， 是不是？什么水肿啦，是不是？ 是的， 痰多了， 对，痰湿的这一块， 是不是？这块主要是湿邪，是吧？我这关节肿了，这有湿了，你看，膝盖有什么？有水了， 对， 是吧？ 滑膜积液吗？ 积液了， 不就说明那膝盖里头有水了吗？ 这水也是到处都有，有没有脑积水啊？ 有，什么胸腔积水了？ 是吧？ 肺积水了？ 都有。那有没有啊？ 有。 种着盐流水， 对， 是不是？眼睛有没有啊？ 也有。 也有啊，你眼压高，青光眼， 就是水肿吗？ 那就水肿嘛。鼻子有没有啊？ 也有啊。 也有，是吧？湿邪吗？寒湿是什么？青鼻涕，白色的。湿热是什么？ 黄色的。 稠的。湿热无处不到。关节肿了。有水了。腹腔有水了。最后怎么样？脾大。是不是？支肝湿脾。盆腔呢？盆腔也有。盆腔积液都有。所以这湿也是无处不到。那么这么着我们就把问题就说清楚了。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真情回馈特在2018年4月20日、21日、22日举办祥康牌三七银杏茶和华健微生态口服液真情回馈。三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30小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1元胶囊6瓶2190元，赠送200元代金券。购买华健微生态口服液8箱，赠华健微生态口服液3箱，再加赠100元代金券，回馈价为2360元。购买松茸两奇双歧杆菌固体饮料8盒，赠送松茸两奇双歧杆菌固体饮料3盒，再加赠100元代金券，回馈价为2232元。凭此代金券可在店内购买产品使用，详情可致电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这样的时间呢，和大家进行电话连线，我们来接近一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哎，你好。 你好，李老师。 你好，你好，怎么样最近？ 老师， 哎， 我有幸跟您通话呀。 啊， 我觉得特别高兴。 是吧？ 啊，其实我也老想跟您通话。 哎， 这是一个机会呗。 对，啊，咱们就是实话实说，慢慢聊。 您这几年来呀， 啊， 我听您的广播讲座呀， 哎， 我收获挺多的。 哦， 您那广播讲座呀，特别的通俗易懂。 哎。 那个我一听啊，我能听明白。 嗯， 啊，您那个方法呀， 嗯， 也好学也好做。 嗯， 所以说这几年我就听了您的广播呀，我就基本就天天都坚持用您的三步曲五操。 对， 您猜怎么着？ 嗯， 就说这个干秃头吧， 啊， 我天天就是您讲话， 嗯， 一早晨起来一睁眼就开始做干秃头。 没错。 哎，我就天天这么做，您猜怎么着？我这个现在干秃头， 嗯， 我原来头皮啊特别怕风， 哦， 有一点风我都受不了， 不舒服。 就是别人都说没风啊， 嗯， 可是我也觉得有风。 对， 所以呢，我就用这干秃头，天天我就说白天有风我也梳， 嗯， 现在呀，我这头皮啊， 嗯， 我头啊不怕风了， 嘿。 哟喂，我就觉得你有真好，我也没上医院看去，我就这么天天做干秃头。 嗯， 有时候我一边走着一边也梳， 对， 一天有时候梳个300-200的。 哇，哦， 早上起来一睁眼就梳。 嗯，对对对对。 哎，我真见到效果了，特高兴。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坚持这泡脚。 泡脚。 这方法也挺好的， 嗯， 我就是手脚啊， 嗯， 老是凉的。 哟，哦。 啊。睡觉你讲话，睡觉当团长， 啊，可别团长 啊， 嗯， 哎呦，我这都多少年了， 嗯， 打这个好年轻的时候好像就这样， 啊，有历史了，嗯， 啊，结果现在泡脚泡了吗？ 嗯， 我现在睡觉啊也能放松了， 啊， 那个腿也能伸开睡觉了， 完了，团长也撤职了，嗯， 撤职了，原来老是团伙的， 哎。 这是一点吧， 嗯， 还有呢，我用眼睛说不着，我这个我是带着病来到这个崔老师这边 哦， 我是冠心病， 哎呦， 那时候就是心里边老是不舒服，老觉得胸口中间是堵的哈， 嗯嗯， 后来我就听您这广播， 嗯， 您不是说那个可以就是结合着用吗？ 对， 我就用您这方法。到这儿，我们就是按摩您那手上的心脏点， 是， 内关穴贴磁宝， 对， 配合着喝这个茶， 嗯， 一天呀就喝上4袋茶， 嗯嗯， 我还每个礼拜呀， 嗯， 我都来到这个店里头， 嗯， 老师们帮着我贴这个家庭贴，你不能有一局部加强吗？ 对，整体调整，局部加强， 啊，对， 嗯， 整体调整，局部加强， 对， 就是。 嗯， 泡脚按摩呀推动的这些方法都用上了， 嗯， 我觉得这叫局部加强，我就坚持贴贴啊贴磁宝， 嗯， 现在啊， 嗯， 我这个慢慢啊这个换心病的药啊我怎么也都不用了， 哎呦嚯， 我也不难受 你这多年的冠心病啊， 我这就发现的早啊，到现在也有3年多了，我啊现在啊，我就是打用上您这方法以后啊， 对， 配合着做按摩， 对， 配合着贴这个局部加强贴、加强贴、贴磁宝， 对， 一直坚持到现在，每个礼拜到时候我就来。 哦， 嗯，完了那天还讲那个夏天那个什么通风脉， 没错， 大罐子这些方法呀，我全用了， 嗯，嘿，用得好。 哎呦，我觉得挺好， 嗯， 我觉得天天呀，我。身体挺轻松的， 对， 也没有觉得什么这儿难受什么难受什么的， 嗯， 没有那些感觉的， 嗯，那你做过检查吗？你的心脏后来又做过检查吗？ 嗯，我头那就前两年我做过，头年我没做，头年我应该过两天我再去检查 啊，现在就是你自己感觉是非常不错是吧？ 我没有啊，感觉挺好的， 现在一点冠心病的这个症状都没有是吧？ 没有什么症状了，原来有什么头晕啦， 嗯， 什么的，那个您不讲，说到心就得想到脑， 没错， 原 原来我的脑袋就是好像顶着个小锅盖似的，挺沉的。 哦。 哎，我就老坐着猪头猪头，现在我也觉得我没觉得有这压的感觉。 哦，轻松了。 啊，轻松了，尤其是梳完头以后，我真是头也轻松，眼也亮。 嘿，没错。 哎呦。您听着我这些生活也挺高兴的吧？ 啊，就是太高兴了！你看这个方法，您做得好。 啊，您这个方法真好。 嗯。 我不夸大其词的说呀，这几年啊，我除了上医院做个检查怎么的， 对， 我还真没看过病。 你看，省了多少麻烦事儿，是不是？ 啊，现在这医院呀，都不敢去，为什么？人太多了，我怕人都给我挤倒了。 不错不错啊，这是一个头不好受，原先呢是心脏不好受，这个基本上解决了。您主要就是这病是吧？哦，脚凉，脚凉也解决了。哎， 脚凉那个现在疼不 疼 不紧的，不像以前似的，以前我脚脑 子 根本筋骨。哦哦，反正我就觉得您这个方法，只要你坚持做， 对。 哎，坚持做总归是会有收获。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嘛。 啊，您说的这个确实不错。 对， 你看我听您的广播，我还学了好多的这个医学知识，您还教给我们。 啊， 我以前还真不懂这些个。 哎， 什么那个什么经络呀，什么穴位呀，哎呦，通过一听您的广播，哎呦，我越听越爱听。 哦， 我觉得听这广播越听，我觉得越有滋味儿。 有味道是吧？ 啊啊啊！有味道，有滋味。 哎， 我每天一到这个广播讲座时间呀，我就把翻到去打开，开始听。一直坚持也听了几年了。 你现在一边要听广播，现在还到店里看电视。 啊，对呀。 嘿。 我有功夫我就来。 对。 看着连看着电视，你跟这电视里不是更直观了吗？ 没错。 教给我们怎么按摩什么的，有时候在家自己有时候找不准。 哦。 我就一看这个，我就更清楚了。 对，这电视啊， 啊 这个店里啊，每到星期一啊、星期三、星期五啊，就给大家放，是吧？ 对。 哎，好多人说，哎呀，那么多年没见过李老师，光听广播不知长什么样，这回可见着了，啊。想见一三五全都能见面啊，感谢现代化呀，是不是？又见了面了，又听了知识了，还学到了方法啊。 李老师，我特崇敬您呢， 哇， 特敬仰您，教我们怎么去处理什么事情啊，这个怎么做人，您这里边要有知识还能教育我。 不是他这个生活呀和我们这健康啊，它是息息相关的。你想啊，一些事情啊，你处理不好啊，他会心烦，让你吃饭不香啊，睡觉不安。你如果呢，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你这健康不就加码了吗？所以说，这健康问题啊，是关系着方方面面啊。所以我们讲的呢，就比较全一点啊，广一点啊，全方位的，是我们不仅身体健康，还得心理健康。是吧？光健康了还不行，生活呢还得提高呢，提高幸福度，是不是？ 对， 这样全面丰收，那是不是？哈哈哈哈哈！挺好。 我觉得我这收获也不小了。 不小是吧？ 我还有别的小的方面呢。 哦。 李老师。 哎。 您也得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了。 好。 啊。 行。 啊。 这个我们不断的给大家呀，把这个方法呀。往深处讲，往广处讲，是吧？所以啊，他每天还不断的给大家写一些东西，是吧？不断的给大家呢，精神大餐嘛，不断的地上点新菜呀，是不是？所以大家经常去啊，就会发现，哟，李老师又写新的东西了，没错。 对。 你看今年新东西不少吧？是不是？新东西不少， 那个店里头挂的这个展板全都换新的，我都给写下来了。 哦哦，你看看 啊，我都给抄到我那个本上了。 好啊，这个祝您呢是健康、幸福、快乐、长寿啊。 祝您身体健康。 哎，好，谢谢，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啊，有时间咱们再聊啊。哎，好的。 好，再见。 再见。